身后，君莫笑得高高跳了起来，拔刀斩的剑光从他脚下掠过，而他的身后又是不知从哪里引来的两只小怪，正被他这一记拔刀斩给劈中。俩小怪本是盯着君莫笑的，吃了这一刀，视线立刻转到了剑锋所指身上，操着刀子就扑了上来。四只了，走到了这地步，剑锋所指又哪里还不晓得，没撞到小怪，误踩进小怪的仇恨范围。此时君莫笑身后带着两只小怪，这都不是巧合，这是对方有意设置出来的，这是赤裸裸的报复，把他对付韩嫣柔时所用的手段就这样又加还到了他的身上。只是人家的手段更高超，不是一味的耍诈，把他吹飞攻击到小怪的仇恨范围，就这也是带点技术含量的。剑锋所指额头已经见汗，四指他还勉强可以应付，但是君莫笑呢？一眼看去发现君莫笑似乎并不急着逼过来，这家伙还想引来更多的怪吗？剑锋所指立刻有了这样的念头，连忙自己也开始留意左右。这本就是练级区，小怪不多，又怎能供应玩家练级？这街道隔个几步就有居民小怪，剑锋所指一眼望去，只觉得这些都有可能马上成为自己的对手。小心，小心！剑锋所指努力观察着周围，观察着君莫笑的举动。可君莫笑看起来对周围小怪也没有太大兴趣，并没有主动过去引过来。一时间，剑锋所指有些摸不清对方的打算了。这叶秋到底是想怎么样？剑锋所指看了看街道一端，自家的几个兄弟正赶来接应。坦白说，就这么几个人，剑锋所指可也没幻想着就能是叶秋的对手了。他只是想着人多一些，制造的混乱多一些，自己脱身的机会也大一些。正如此想着，忽然就见那边房顶上人头一晃，那个先前被苏沐橙的攻击掀下去的弹药师终于又偷偷爬回来了，一眼扫过街上情形，却是朝剑锋所指这边支援了过来，手握着一颗手雷，几步赶来，立刻悄没声息自房顶上丢向了君莫笑的身后。剑锋所指的心都要到嗓子眼了，君莫笑看起来还完全不知道，这一手雷炸到祖上一族，自己又可以多几分逃走的希望啊。手雷划过一道弧线飞下，只是一触地即是一个范围爆炸。谁想就在这时，君莫笑忽的一个转身，几乎是同时已经顺手出剑，剑光一道，正飞在半空的手雷被劈中，立刻炸成一团。剑锋所指心下遗憾，但跟着就见剑光收起，君莫笑手中又是端起了武器，火光自枪口喷出。而房顶上的弹药师居然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还在装弹药准备攻击。剑锋所指想要提醒已经晚了，君莫笑射出的是反坦克炮，那弹药师发现时又是已经躲避不及，爆炸的气浪翻起，再一次把他掀到一边街道上去了。剑锋所指看得有些发呆了，他到底还是识货，方才一瞬间发生的这一切可是包含了很高的技术含量。君莫笑一剑劈掉了空中的手雷，这样的微操能保证高成功率的人就已经不多，而后的反坦克炮却是借着这手雷炸开的火光和声音为掩护，所以剑锋所指这边看得清楚，而那弹药师那边却是茫然不知。对于弹药师而言，君莫笑射击的举动完全被那手雷的爆炸给遮掩住了，等到飞出的炮弹出现时，他再想闪又是已经来不及。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想利用到可是没那么容易。清楚把握对手的站位和视野范围， 完全了解手雷爆炸后的效果，极快的手速保证能在爆炸中完成反坦克炮的操作。剑锋所指再一次坚决地扭头就跑，越是内行越是能在此刻意识到这有多可怕。剑锋所指意识到了，所以他已经不再指望有谁能阻止到君莫笑了，能不能跑掉就看自己的运气吧。剑锋所指不再转视角看身后了，跑完全就是向前跑，他不关心身后有什么，不想知道君莫笑距离自己有多近，是不是又引到了很多小怪，他只是想只有这样笔直地跑下去，或者才是自己脱身的唯一机会。枪响，剑锋所指不回头，只是稍稍变下向，能不能躲过看天意吧。枪又响，剑锋所指扭一扭身，还是不回头。枪一直在响，剑锋所指一直左晃右晃地在跑，他的生命一直没有下降，他没有被打中。剑锋所指心下又是燃起了希望，难道在这紧要关头自己也是爆发了什么潜能，竟然躲得如此精彩高潮。砰砰砰砰，不断的枪声中，剑锋所指觉得自己跑得像是凌波微步一样潇洒。砰，又是一声过去，剑锋所指又是一个扭身，生命又是完好。帅呀，剑锋所指心中赞道，而后他视角的余光中却是瞥到有什么和他齐头并进。不管，只是跑。剑锋所指不想浪费这点时间，而后又是枪响，而那视角余光中似乎闪出了一簇火光，身影完全清晰地出现在剑锋所指屏幕的视角中了。这赫然是君莫笑，面朝着他却是一路倒飞，因为他用的是飞枪。剑锋所指哭了，感情人根本是用在飞枪的技术不断地追赶着他，自己还那听声辨位似的扭来扭去，看上去一定像个精神病吧。 你扭的还挺好看呢。 剑锋所指很快听到有人这样赞了他一句，他已经准备好出剑，无论对手是谁有多可怕，他也不想就那么束手就擒，也总要拼命抵抗一下，那样才更像个爷们。剑锋所指死盯着已经出现在他视野的君莫笑，砰，又是一串火舌喷出。剑锋所指已经是条件反射了，听到这声音就情不自禁的一扭，结果这一枪却也依然不是朝他开的。 哼，上瘾了你。 对方又是笑道，剑锋所指羞愤难当，拔剑而出，终于是主动朝君莫笑出手。大神又如何，杀死自己也一样只是掉10%的经验，自己今天就豁出去了。 拼了， 剑锋所指大声叫着，结果这一剑被君莫笑轻轻巧巧地避过。 哼，对手在哪儿都搞错了，你也太失败了。 叶修笑道。剑锋所指一惊，他方才太投入地去听枪声，此时突然发觉有一个节奏很快的脚步声已经非常清晰地出现在身边了。这是……剑锋所指连忙视角转向身后，赤芒一道已经闪到了他面前，他看到了对方头顶上的 ID 韩嫣柔。唐柔和苏沐橙合力硬是把那10多个越级的居民小怪和圣诞小偷一起给清干净了，这当中唐柔还是输出主力，拥有了满界斗者意志的韩嫣柔所展现出的攻击力，那自然是同级的枪炮师风书烟幕无法比拟。小怪灭干净，杀了圣诞小偷，追回了被偷的礼物，唐柔控制着韩嫣柔朝着剑锋所指追了过来。又是一次第7阶段的斗者意志， 再加上无属性炫纹的移动速度加持，韩阴柔此时的移动速度比正常情况下足足快了有30%。这剑锋所指还在那里扭啊扭的，被一条直线笔直冲上来的韩阴柔迅速给追上。剑锋所指很自以为是地把叶秋的君魔啸视作大敌，结果君魔啸只是甩了四只小怪过来和他玩而已，此时真正要为难他的却正是先前被他算计过的唐柔。赤芒一到，剑锋所指看到时想躲已经迟了。赤月长矛送来的是一记天机，剑锋所指浮空而起，身子甚至还是他转身扭头看身后的造型。赤月长矛嗖地收回，但紧跟着又一击是更大力地钻了过来，一矛捅在胸口，甩起剑锋所指就将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甩的方向也是很讲究，唐柔吃一堑长一智，很注意这攻击的时候会不会吸引到小怪的仇恨。这一元武棍是干净利落，冲击波一点也没有伤到追着剑锋所指的居民小怪。剑锋所指被这一矛按翻在地，那四个居民小怪却是乘机围扑了上来，一点也没客气，而且丝毫不讲究攻击的套路和手段，对趴地的剑气所指或踩或按住了桶，用系统的判定来说，这叫扫地攻击。剑锋所指像是被饿狼扑食一般，瞬间就被这四个给围死了，只露了个脑袋在外边，看起来很是无力。剑锋所指挣扎着挥出一剑，劈开了一只小怪，一个翻滚爬起了身。就这么一会儿，他的生命已经被四小怪欺凌掉了一半，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呢，韩阴柔的长矛又已经冲到他面前。不过这一次剑锋所指有所准备，倒是跳身闪过了。但唐柔哪会罢休，一击紧似一击，那四个居民小怪此时在唐柔眼里看起来那真是一团和气，一起帮着他收拾这家伙。剑锋所指眼瞅着生命一下一下被人搜刮，打又打不过，逃又没处逃，视角左转右转，就指望着来个天外飞仙救自己一救。结果就听到上空好像真的轰一声响，剑锋所指抬视角一看，对面房顶上有人，但不是他的兄弟，是风叔烟幕。他那弹药师兄弟两次被揍回那边街上，但是锲而不舍，又一次飞枪跳了上来，结果这次比前两次还惨。这飞起落下，刚转过身来，就见黑洞洞的炮口直接对在了脸上，直接一炮弹就稳了过来，连推带炸的，弹药师脚还没站稳就又下去了。而这次苏沐橙又不用再去理会其他，专心站在房顶上对着这家伙一通轰杀。一对一，一边是玩家，一边是职业选手，结局已经不难想象。叶修那边，君莫笑上前，却是主动把街那头前来支援的几个玩家给拦了下来。这几人当然也是家王朝的高手，也知道君莫笑厉害，但是却完全不知道这是叶秋。如果早知道君莫笑是厉害到这种顶尖程度，他们此时肯定不会再来送死。职业选手和普通玩家实力相差有多大，这个因为每个人水平不同，不太好弄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但在各俱乐部各战队的宣传或是一些活动中，时不时就有职业选手的表演作秀，邀请普通玩家来打个几手，一个打几个，那都是不在话下的事。此时冲来的家王朝玩家一共就五个，另一边却是职业选手中顶尖大神的人物，这场战斗真的是没有悬念的。但是这五人可不知，他们只当君莫笑厉害，所以以多敌少也是很小心很在意。他们却不曾想到对方这实力差距之大，已经不是他们小心一些谨慎一些就能化解的。 接中接战，叶修一一对伍，却是主动抢攻。君莫笑急跑冲上，那边远程职业者开始攻击狙击，却被叶修轻松操作化解，逼近的速度上来就出乎了五人的意料。近战职业连忙手忙脚乱地准备出招，君莫笑这边早一个拔刀斩放出。剑气扫过，像叶修那样操作角色跳过拔刀斩，手要快，眼要准，可不是随便来个人就能办到的。甚至在普通玩家的意识中，跳根本就不是躲避拔刀斩的手段，他们最常用的手法是退。后跳虽然也是跳，但其实却是被当作退来使用。此时几人就想用这手段来躲着剑，他们的反应也不算慢了，但是他们的计算却不如叶修来的精妙。叶修这一拔刀斩早算准了他们的反应是后跳，于是这一剑的距离掌握得恰到好处，用后跳的手法却是要差那么一点点，但是这细微的差距一般人根本就分辨不出。几人满以为可以躲过，最后却是悉数中招，后跳后被剑气扫到，这一跳看起来倒是跳得更远了。此时能出现在罪恶之城的却都绝不是弱者，几人被砍飞，但瘦身操作却是都完成得相当漂亮，着地后就地那么一滚已经起身。结果下一秒他们就见身遭蓝光一泛，冲天而起，他们的身子也跟着这光一起飘向了半空。升天阵，几人意识到时，再看那边的视角里的那个君莫笑根本是动也不动，明显只是个影分身。而真身呢？真身当然在他们身下，此时正举起武器砰砰接连两枪，升起的一人已经被打飞出去，跟着武器一甩成了战矛，提起一捅又是飞了一人，转身挥臂一掌，震耳欲聋的声音又是崩飞一位，再转战矛甩下，却又是变回了枪形态，轰轰轰三声响，一个反坦克炮的技能，三发炮弹又是推了一位出去。仅仅是一个升天阵浮空的时间，叶修完成了四个攻击操作，从起到落的准确攻击到了四人。原本还在一起的众兄弟突然就这么分崩离析地飞向了四方，唯一一个安然落回了原地的偏偏就是一个远程职业的，被君莫笑操着家伙一通海扁。那落地的四位却是重复了剑锋佐指先前的故事，身边都是罪恶之城的居民，一下子就被小怪盯上了，一人多了个跟班。抉择呀，好难的抉择呀，但是他们没有为难多久，因为唐柔率先帮他们剔出了一个选项。剑锋所指，说实话真要一对一，凭他的经验以及更加娴熟的技巧，他未必就会输给只是操作速度很快的唐柔，可惜他心眼太多，非要耍那手段，现在被叶修以牙还牙，自己被小怪缠身，唐柔那边也是被他逼得用掉了一个被偷的礼物。此时韩嫣柔拥有了斗者意志，攻击又快又狠，那是单挑剑锋所指都已经不可能再应付得了了，更何况还带着四个助理。 拼了！ 剑气所指想着。